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42集。 如果我没你想的那么厉害，你也没自己想的那么糟糕。在一起之前，你对我那态度势在必得，还没追到手呢，就动不动口出狂言，说我迟早是你的。怎么在一起之后，你反而害怕我跑了呢？江燕，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互相成就，而不是彼此搓磨。我不想你因为跟我在一起而变得敏感，变得糟糕。那不像你，也不是你。 江燕就该是光芒万丈的，同他的名，似火炽热，与水同生，永不熄灭。 在我眼里，你是个能够给我安全感，并且可以感染我的人。和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变了很多。以前我是不屑于去在意那些所谓的小惊喜的，像什么突然出现的戏码，我遇到只会觉得好有负担，会想着以后该怎么偿还，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苦恼和焦虑。 他莞尔，笑意温柔。 但是你会经常给我制造惊喜，也许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做了什么，可你确实在我感觉到自己很孤独的时候，给了我力量。 江燕纤眸，瞳孔有一簇光亮。池瑶放下杯子，将脸枕在他腿上。 三月份的时候，你在医院因为保护我而受伤，我也短暂地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。在我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没必要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。我爸、我妈、陈楚然，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选择有错。这么久了，唯二让我动摇过的一次是3-4年前的自己，另一次是你。 江燕身子一僵，你是因为这个才去配合心理咨询的？你不是说那是医院走的正常程序吗？ 确实是正常程序，只是我心理素质还不够强大罢了。 那结果怎么样？ 已经没事了，报告我也早就拿到手了。 池瑶现在想想，对比现在，过去的自己可真是小题大做。 我能这么快结束，你功不可没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什么都没做。 但是你在我身边啊，这就够了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给不了我什么，你已经给过我很多别人都给不了的东西了。 江燕心口一软，抱住他。你应该告诉我的。 我一开始是不打算说的，除了怕你多想，还有头丁大点的事儿还要看心理医生，我觉得有点丢脸。 池瑶抱着的不只是脸，连身体都变烫了。 我们都被束缚住了，你是觉得自己太小不能给我什么，而我是觉得自己比你大，应该要做个榜样。其实算一算，差了这么几年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，以后就保持平常心相处，别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 江燕闷闷地点头。你嫌小，我嫌老，正好。池瑶扑哧一笑，胸腔震动，想推开江燕，可她抱得太紧了。你不需要做我的榜样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 那你也别老是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，总有人比你好，但他们千般万般妙，都与我无关。 池瑶抓着她的头发顺毛， 我27了，遇到的人不多不少，能让我怦然心动的只有20岁出头的你。 我今年该22岁了。 好吧。 池瑶忍笑，拍拍他的后背，示意他松开点。等分开了，池瑶膝盖抵着地板，醉醺醺地用额头抵上男生的额头，两人鼻尖蹭鼻尖，池瑶言语呼吸间还带着精酒的香甜。江燕睫毛站立，光影下如同被风拂过的芦苇荡。江燕听见他在温声呢喃， 江燕，我们相识在彼此最好的年纪。 春荣夏至，池瑶看了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预报，五月初的港城全是好天气。季瑞的儿子汤汤要过3岁生日了，早在一周前，季瑞就敲了池瑶，问他有没有空和江燕去港城玩。池瑶本来犹豫，可江燕说想和他一起看海，他便答应了。自上次谈话过后，江燕的心情明显比先前要好很多，状态也放松了不少。他的情绪直来直往，弄得池瑶心软，整个人像泡在了软蓬蓬的棉絮里。其实有时候江燕只是想要池瑶的回应而已。池瑶深知不仅是江燕需要转变，自己也应该回应他想要的反馈。就在2天前，池瑶去学校接江燕，江燕在打篮球，放眼望去，篮球场上都是朝气蓬勃的男孩子，其中不乏高个帅哥。年轻就是好啊，故意耍帅也不会显油腻。池瑶一眼找到江燕，江燕还没注意到池瑶的到来，正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，脸上有汗，他魂不在意地低下头，掀起 T 恤下摆随意擦拭，露出精瘦的腹肌。池瑶眉头一跳，往旁边一扫，果然不只有他看到了。他不禁挺胸抬头，莫名得意地笑了，真是犯规，备受关注的男生竟然是他的男朋友。 哎，那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姐姐吗？ 杨晓眼尖，透过篮球网看到穿着白色衬衫裙的池瑶，她什么动作也没有，只是那么站着，就自动将自己和周围人隔绝开来，独自盛放。杨晓突然有些理解江燕了，如果有机会，她肯定也会产生多余的想法。江燕顺着方向一看，顿时愣了愣，又笑了。 在这等我。 池瑶看着江燕朝自己跑来，才得意过的小心思快速瘪了下去。他后知后觉，自己跟小姑娘较什么劲儿？他微微侧过身，避开旁边的注视。 你还有多久结束？ 现在就能走。 池瑶看腕表， 离晚饭时间还早，要不再打会儿吧，我等你。 江燕本想点头的，但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往池瑶这边看了过来，他摇头， 还是早点回去吧。 说着他看向池瑶手里剩了大半的矿泉水。 我要喝水。 池瑶没多想，从一个被扯大了的网洞里递给他。他一口气喝得瓶见底，三两下捏在手心。 去门口那边等我，很快。 池瑶点头，刚走出2步又折返。 以后别老把衣服撩起来擦汗。 似乎是觉得突兀，末了又说， 脏，不好洗。 江燕怔住，半晌他露出8颗牙的笑。 好。 跑回去打了声招呼，江燕将背包拉上就要走。 哎，什么意思啊？ 杨晓拉住他，然后又做了一个喝水的动作。 这是拿下了。 江燕从来没有和他提过这事的进展，他还以为早黄了。池瑶能过来已足够说明他的态度。江燕便不再藏， 大大方方的点头。啊，他叫池瑶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